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各自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会都太难，不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一生的爱会都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 Sun